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585858，6865858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主持人尚远。今天我们请您欣赏几段交响京剧音乐和唱段，这些选段选自京剧交响音乐会《不忘战争》，是为了维护和平。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现代京剧，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听传统题材的京剧名段，指挥胡咏岩。好，首先请您欣赏的是京剧《霸王别姬》片段，梅派传人胡文阁饰演虞姬，司鼓风谦，金壶书剑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梅派名家胡文阁演唱的《霸王别姬》片段，下面再请您欣赏一段马派名剧《苏武牧羊》当中的一段唱，朱强饰演苏武，司古风谦，金虎赵旭。

以上您听到的是梅派名家董媛媛演唱的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片段。今天戏迷乐栏目为您选播的是京剧交响音乐会《不忘战争》，是为了维护和平。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。明天晚上同一时间，戏迷乐尚元和您继续聊戏听戏。